Thank you. Thank you.

别忙哦。 人家人 些菜呀，忙呀，些忙啊，忙手呀，忙手呀，搞两呀，些空地把呀，还有呀，这个呀，都地了啊，都不那说就老呀，大那娘二菜呀，大忙那说万宁哎。 一旦让欧塞牛风霜的要打打路量霜的能盖房养牛等个等比老等用的嘿嘿牛啊活多在拉比啊丢拉波南老个带要么牛气娘啊错比牛列定了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难的要大娘欧塞大门就万年牛哦啊呀卡呢大大罗牛呀卡呢盖房养娘呀卡盖房养我多在拉比呀丢拉波南罗热带流气娘啊说比牛列定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那的要大那欧塞大门那说万年牛比丢丢哦哦哦哦比丢丢比多多娘比丢丢比多到呢比丢丢高乌棚比丢丢比多讲牛 明日日当我比多讲忙得多讲要得了多得比进了得少呢我去比忙多得我去比忙阿讲要得了多得比进了得少那要得你几岁啊那二岁啊梦有想你那地球在地球地球在地球就就就在梦里安全农业梦去多钱的东西多想要得靠干嘛了丢丢靠干嘛了不丢不丢要么老带少你哦你等要比多想你等要比多想要给一条我阿姐一代比阿想靠干嘛了丢不丢地球阿们老太少要给你几岁啊那二岁就想你哦。我觉得。 娘二岁那么就想你大舅要么就写定哦。 记得写书。 国舅要么就写定哦。国舅要么几斤定哦。 高举 高举要么谁发发哦娘那提起要么提起路提起带骨的牛你提起带骨的娘这农要么先多别哦这期要么学老这期要么学到别啊在大山几天要先上两月份离大老家刚流出的老要我阿别 那个有别的不来来我写的 你敢说我几万了吗 娘比丢丢多温暖比丢丢多比多多鸟 我就别提丢丢的 别说菜我要梦 说 菜我脑梦发书哎娘丢丢拉落牛牛娘丢忙多多忙啊丢说我发书哦多多我家老说哎不能梦来煮饭老我家里老哎不来丢爹呢娘啊梦老我管着娘娘几压抑娘老我过多娘娘几过月娘多呢身旁我拉牛我个就住几代俺都该梦啥成牛我个住几代 丢得胖我怕我那心有咋呢蹦拉松就些车鸟拉巴就些西要干能裂裂拉很要这地蒙胖我怕呢我那心有咋呢拉松那么一人车拉巴欧塞西鸟干能要么裂拉很要这胖我怕我那心有咋呢

要爱你心目多本啊，要爱那红罗的梦啊，要爱 在要念奥赛古扬呢， 哎你。 好土就带老东，好气带老牛，牛我娘来牛我们杀，养点干菜来，养大大有门开房，好西门就不讲，好有门就难找就，旁边有门就都叫人难找的哦。那大要比到东，汽车比到东，卡要比到东，不打就西二江嘞呀。我一丢西二家，一丢西二家，一丢西二家，不得西老下流。那叫人他哪话？怎么的？我一不得西老下哟。到我去要忙二家，干不了要忙二家，人有老二想有。哎，当啊你高当哎，当你接到又当你接在娘熬在又忙又养了。就来他就去哎哟，我来啊上农村，又忙晒在啥，不能熬到啥，也我养多少酒，一到我熬娘，要我叫啥便便啥又忙好好家家。你我莫晒得皮，不拿熬到皮，皮我拿掉就到，皮到我拿熬，掉皮皮白呀，皮要莫口好做做，要莫晒得姑娘干大刀，不拿熬掉姑娘，一边干过节，一边拿熬手，拿熬又莫不放松花，又莫不灭地来爱那万来富你我。小人看老面，小娘熬老面，娘熬花生好。娘，我那要带夫人，别装来没法，俺家没那农，俺没那块豆。为求没娘高，为那没丢菜，为就带老母哦。小人看老面，为妻要丢大地两年，光阴有点少。一带三就二二娘，三岁二二娘哟。一起拿丢大别人家，光阴又将去，带三里啊六二娘哦，三岁二娘哦哟。人家莫来莫骂，家莫那莫怒，家没穿的少呢。阿弥陀佛，要么不走，要么不走，西天不走，西大，走西阿妈也当着西，哟，也当着西，手里就扎西奥，扎胖菜就扫丢。这，这那个西不打的，来菜放。沙场阿来阿来菜 酒 阿来菜阿来要么菜来得酒阿来要么菜来蛋沙场莫说可以念炸两个可以炸大片丢上高沙场牛牛狗也要么弄动牛想要弄么了给多牛的哟还有那个拿拿都不菜哟给给 咋不不了啊，你可懂了几多年啊。我说这个嘛老我他就那么个嘛老。 儿子的心没有 我这个妈妈就他这小的我该发面不了我们那个妈妈我他就这些那个妈妈 有他骗人，他有他杀我。 上啊上啊，老子的好多子女是哪不能哦哟。 哎呦我的买土哎土生的哟，买土哎土高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上路子来了，哎上啊别倒倒倒啊别摔我笑别丢了擦油了嘞。 刘哥哥 不来 吧。是啥好脾气嘞，是啥没脾气想念芝麻就比有的母鸡和没看没家子米咯。 刘小姐吗？ 你那个。